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三。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更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京津冀联手打造城际铁路网，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有望年内开工。 北京光伏发电再获补贴，本市已有52户居民可以享受。 2016年国考今天开始报名，今年国考只面向应届生和社会考生。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举行，18件北京联发创意辅具亮相。 八达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观赏红叶公交专线今天开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及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要求，更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市委书记郭新龙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本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实施方案，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分工方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至2017年工作要点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11届7次全会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非首都功能调整疏解与首都核心功能优化提升同步推进，更加聚焦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持续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3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着力强化体制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3个关键支撑，确保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制度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促进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把本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实施方案，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分工方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至2017年工作要点与国家“13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紧密衔接，切实运用好本市对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加自觉地把中央各项要求转化为工作实践。要加强宣传引导，在全社会深化认识，凝聚共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昨天与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贺一诚率领的议员参访团一行座谈。杜德印向参访团介绍了北京市人大立法和监督工作情况。他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立法内容侧重于城市运行、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环境保障等方面，监督重在保障国家法律法规在本市行政区的有效执行。贺一诚对北京市人大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详细介绍了澳门立法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情况，并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市人大的沟通交流，共享立法、监督、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张延坤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一张庞大的四纵四横一环的城际铁路网正在京津冀地区浮现出来。记者昨天从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年内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将开工建设， 未来共有23条总里程达到3400公里的城际铁路在京津冀三地穿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为核心，覆盖区域内中心城市、重要城镇和主要产业聚集区。有了这张铁路网，过去北京和唐山如何进一步产业互联，河北燕郊的进京难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子怡说， 通过轨道连接，未来这个区域内要形成半小时的经济圈、半小时的交通圈和半小时的生活圈。 以目前进展最快的京唐铁路为例，它的设计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建成后北京直达唐山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而沿途预计设置的七个站点不止串联了京冀两地，还为今后连接东北打下基础。 新北京东站、燕郊、大昌、江河、宝坻、牙红桥，然后唐山机场站，机场站完了就是唐山站，一站不停半个多小时，从唐山机场站开始接上京秦，连上秦皇岛，然后北戴河、南秦皇岛和东北方向。 除了京唐，被称为京津第二城际的京滨城际也将在年内开工。郎卓城际和能串联首都机场和新机场的城际铁路联络线也将在明年陆续开工。到2020年，这首批四大城际铁路将全都建设完成。另外，在票价设定和站点运行方面，苗子怡说，区别于高铁，城际铁路将更加灵活。 像跳级一样，跳着站往前跑，第一趟车跳这个，另外车跳另外一个。这样的话呢，它会提高速度，像公交车一样，小编组、短站距，在票价方面，在开通的运行方面更加灵活。 此外，这次京津冀城际铁路在布局时，还有意探索一种铁路加土地的综合开发模式。未来，铁路沿线或许也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每一个车站周围配置50到100公顷的土地，用于土地综合开发，获得的收益用来弥补铁路建设的资金不足和运营初期的亏损补贴。以铁行地，一地建铁，也是铁路建设领域在投资模式方面一次探索和突破。 如今太阳能光伏发电已经走入居民生活，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已于近期印发，进一步加大了对太阳能发电的奖励，居民家庭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平均5到6年就能收回成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新的奖励办法覆盖范围为今年1月1号到2019年12月31号这五年期间任意时段并网发电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享受到连续五年每千瓦时3毛钱的专项补贴。也就是说，居民家中如果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装置，只要向北京电力公司提出并网申请，就可以把剩余的电卖给电网获得补贴收益。计算下来，一般居民家庭初装光伏发电设备在3万元以内，自家使用的电费外加国家统一每千瓦时4毛2的补贴，按照最少20年的使用期计算，比普通电网用户每年的平均花费要少10%左右。如果再加上这次北京市连续5年的额外补贴，每年还能再节省1000元，这样平均5到6年就能收回初装成本。据市电力公司介绍，目前全市有52户居民家庭实现了光伏发电并网运行。而对企业层面而言，补贴后也相当于补助了16%的投资建设成本。经初步测算，到2019年，全市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可以产生约10亿度的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公务员局昨天凌晨在官网上发布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录公务员公告，正式拉开了2016年国考大幕。与往年相比，2016年考试首次明确对在职公务员报考说不。今天8点开始，为期10天的网上报名将启动，120多个单位计划招录27000多人，为史上招录人数最多的一年，堪称最大规模国考。公告中明确提出，除了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外，还首次提出了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同样不能报。而在前两年，这一限定主要针对的是服务年限不满2年含试用期的公务员。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6年公务员招录职位表昨天同时发布，国税系统扩招，9057个职位计划招录16381人，占到总人数的59%，以绝对性优势成为本次招录的第一大户。不过， 同为历年招录单位主力军之一的海关系统，今年招人规模大幅缩水，341个职位计划招录763人，处于近四年来最低值。在考生最青睐的中央部委中，外交部、商务部再次成为其中的招录大户。数据显示，这次有80%招录职位没有工作经验限制。从学历要求看，本科可报考职位为12757个，比去年增加了1695个，占总职位的81%。硕士可报职位为10155个，占总职位的65%。另外还有30个职位仅限博士报考。 据北京日报报道，环保部昨天发布了9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共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九月的北京达标天数比例为73.3%，没有出现重度污染天气。超标天数中，还是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臭氧。监测结果显示，本市九月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25.4%。臭氧日最大8小时值超标率为16.7%，同比下降13.3%，环比下降28.5%。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警方将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5个月的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近几年持续高发，今年1到9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万多起。市公安局已经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信息平台，加强对这类案件的规范受理、及时录入和准确核实。警方还将会同银监会、银行等单位建立涉案银行账户信息查询响应中心，与电信部门配合，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通讯及网络链为目标，建立涉案通讯网络信息查询响应中心。针对 QQ、微信诈骗、电话冒充熟人诈骗、假机票中奖诈骗等普遍高发案件，市公安局将开展拔钉子专项行动。各公安分县局要加强对非法开办银行卡、伪基站以及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的网络公司和人员的打击力度，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势头。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5第九届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市残联携最新研发的18件创新辅具亮相，其中包括用意念操控的神奇轮椅、可变身滑板车的骑行拐杖、自主陪护的机器人等等。记者从博览会上了解到，本市最新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有望于年内出台，残疾人辅助器具购买补贴标准将大大提高，60岁以上老人也将纳入补贴人群。据了解，现行辅具服务暂行办法于2010年制定实施，根据规定，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年龄在16到60周岁的残疾人，可以在本市当年公布的补贴目录范围内申请辅助器具购买补贴，补贴标准为实际辅助器具总额的30%，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新的办法将调高这一补贴标准，并将60岁以上的老年残疾人纳入补贴，由此真正实现肢体、视力、听力、精神、智力5类残疾人群全覆盖。在补贴产品的类别中，除辅具外，还将把脊髓损伤等其他疾病引起的两边失禁人群所需的护理用品，以及智力、精神残疾人需要的定位器、益智玩具等纳入目录。根据市残联测算，在本市47万持证的残疾人中，有辅具申请需求的人员大约在19万人左右，他们将成为新政出台后的首批受惠者。今后，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将一改从前繁琐的申领过程，从实物发放改为补贴购买。据了解，明年本市将建网上辅具商城，采用招标入围的方式募集辅具生产企业。普通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辅具申请、审核、选购、给付、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购助听器等一些需要提前评估的残疾人辅具产品时，残疾人可网上直接预约，会有专人在指定时间免费上门评估。另外，残疾人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选购辅具。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了解到，目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率已经达到58%，呈现出鲜红、猩红、深红、紫红、金黄等不同色彩。从现在起到十月底，红叶岭景区的50,000株红叶树将大面积变红，是八达岭红叶的最佳观赏期。为了倡导市民低碳出行，开往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877路赏红公交专线今天开通。877路始发站是德胜门，首班发车时间是早晨7:30，末班车时间是中午12点，坐满发车。877路终点站设在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景区入口停车场。返回市区的始发车时间是上午10点，末班车是下午3点。全程高速，车票价格12元，使用市政公交 IC 卡6元，学生卡3元。 因在学术期刊中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被认为是抄袭之作，已经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于艳茹被母校北京大学撤销了博士学位。对此，于艳茹不服，认为北大行为越权，将北大告上法院，要求恢复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海淀法院昨天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这起案件起因于去年8月17号，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一则公告，称北大历史学系博士生于艳茹发表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量翻译国外学者的论文，甚至直接采用外国论文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北京大学经调查后认定涉案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做出了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而这让于艳茹不能接受。 这篇文章与学位无关，尽管我将它列入学位申请材料，但它并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不是有效条件。 在庭审中，于艳茹还提出所引用的文章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限，自己是自由使用而非抄袭。退一步而言，即便存在抄袭，也不能据此撤销博士学位。于艳茹的律师说， 学位条例在授予和撤销学位的时候依据的只有两个标准，博士课程成绩和博士论文，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条款授权高校可以根据博士学位论文之外的其他论文因为涉嫌抄袭的原因而撤销博士学位。 北京大学在答辩中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7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为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北大进一步阐明，该论文抄袭内容超过50%，属于严重学术不端。 如果给学术不端的行为插上学位的翅膀，对本人、对社会都是极不负责、极有害处的。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日前，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上，市重大办对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和落实情况进行了介绍。截至9月底，全市已经完成52,490套户城镇棚户区的改造任务，为年度计划的122%，提前并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 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7种不合格食品在全市停售，其中有2款蜂蜜检测出抗生素氯霉素，这2款蜂蜜分别是普心牌枣花蜂蜜和庆文牌洋槐蜂蜜，都由河南庆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由北京国泰平安百货有限公司国泰和美分公司销售。 由市文联主办的第3届北京大文学艺术品展示会昨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会将持续到本月19号。本届艺展会以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共展示了来自文学、美术、书法、摄影、民间艺术5大艺术门类的2000多件文学艺术作品。 国家典籍博物馆年度大展甲骨文记忆展览昨天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5、第6号展厅开幕，展览将持续到年底，观众可持有效身份证件或国家图书馆读者卡免费参观。 近日，位于门头沟区的戒台寺千佛阁复建工程主体完工了，重现皇家寺院历史风貌。 即日起到11月30号，地坛公园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猴年地坛庙会吉祥物设计方案，最终获选的设计作品将获得8000元奖励。具体征集要求可以登录地坛庙会网站查询。 山西省优秀新创舞台剧进京展演活动将于本月中旬拉开帷幕，并一直持续到11月1号。展演集中推出10台优秀新创剧目，涉及话剧、舞剧、音乐剧、晋剧、北路梆子等多种艺术类型，共计将在国家大剧院等北京剧院上演20多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南部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100家 4S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慢工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门头沟长城风貌遭剧组多次破坏，当地文保部门有何回应？苹果手机账号被盗，被恶意锁屏，用户怎样保护账号安全？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近日，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的世纪文物保护单位沿字3号堤台遭到剧组破坏。剧组在拍完戏后，相关的道具建筑和一些垃圾却遗留在了现场，破坏了长城的历史风貌和当地环境。那么现场有没有恢复原貌？相关部门有何回应呢？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沿字3号堤台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是门头沟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已有440年的历史。堤台就是城墙上用于防御敌人的楼台，这些堤台在1984年成为了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一些剧组在拍戏的过程中会在长城堤台周围搭建一些临时的道具建筑，事后又不拆除，而且在现场又遗留了大量的垃圾，对长城的风貌造成了影响。常年从事户外救援的绿野救援队总队长野猫对此也有印象。 从黄草梁下来以后到沿河城这一块基本上都会有， 大概是有多大呀？这个区域 有将近20多公里，要从那儿走就看到有这种搭景的或者是拍电视剧这种东西。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2013年10月，一个剧组在3号台周围搭建了亭台、木梯等道具，拍戏结束之后却一走了之。今年5月，又有一个剧组来拍戏，相关的道具建筑和一些垃圾却遗留在了现场，一直没有清除。为此，记者联系了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的工作人员说：“ 这块现场我们这儿的执法队和 和我们文科科长都上去查过，他们现在正在上面调查呢。当时他们是应该是剧组在三号敌台旁边仿造了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敌台，他们但是对那个三号敌台那个主体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那咱们事后的追责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先拆除，后续我们正在调查， 继续追查看看到底是谁留的这个，然后 对对对，因为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把违建先拆除。 记者又致电了斋堂镇政府旅游科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镇政府今天现在已经去人了，就是我们科长现在已经过去了，然后是去拆除那个道具去了。镇里也挺重视这件事儿的，就是我们镇里这个制定了一个规章制度，还得因为这个制度也得是经过我们镇里系列的就是程序，然后这个制度才能正式实施。 除了沿河城敌台，其他类似的未开放长城也会面临着种种问题。在明天的新闻热线中，记者将继续予以关注。 近日，一位市民的苹果手机突然黑屏，屏幕上显示手机为丢失模式，账户也登录不了。苹果官方判断，这位市民的账户被盗，手机被恶意锁屏。手机安全专家陈冲分析说， 黑客呢，他得到你邮箱的密码，很有可能用这个密码呢去登录你的 Apple ID 账号密码，即便得不到，也可以用邮箱把它找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这一种攻击方式。 记者联系到苹果售后技术支持热线，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这种情况要在第一时间联系苹果售后部门寻求帮助。 就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给我们来电，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帮您接到我们的账户安全部门啊，由他们就是帮您找回账号，只要找回账号之后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专门的人员来帮您解锁。 工作人员建议为账户开启两步验证，一方面把账户和一台受信任的设备绑定，另一方面获取手机密钥来提升账户的安全性。 像这个的话，你要改密码，它会有东西给发到您自己指定的一些手机号跟受信任的设备上面，就是保证一个密码的安全嘛。比如说您不小心忘了密码，然后的话您必须得有安全密钥，还有您的那个刚刚跟您说的，它会往您的受信任设备上面发送四位数的代码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您必须得同时具有，然后这边才能帮您改。 手机安全专家陈冲建议，用户为自己的账户设置复杂密码，同一组密码不要反复使用。 千万不要在所有平台设置相同密码，甚至简单的密码，这样其中有一个被攻破，所有的都会被攻破。我们尽量当然是选择这个字母加数字，甚至包括这个特殊符号柔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密码，它是很难被破解的，并且谨防这个钓鱼的邮件链接，还有钓鱼的一些 WiFi， 它也同样也可以窃取你这个 FID。遇到这种短信，我们尽量就不要相信里面的内容，尤其是千万不要是我们真实的账号密码。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目前五环主路姚家园出口的北向南方向六车事故目前占用了三条车道，另外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下有两车剐蹭事故。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